有只熊来了， 叮咚叮咚， 吓人的大熊， 叮咚叮咚， 脚掌大又大， 叮咚叮咚， 大步到处走。 袋鼠蹦蹦跳， 蹦蹦， 跳得高又高， 蹦蹦， 跳上天空了， 蹦蹦， 袋鼠跳得高。 前面有只蛇，慢慢向前爬，身体长又长， 爬呀爬，蛙形向前进， 蛙牛慢慢爬， 爬呀爬呀， 背着它的家， 爬呀爬呀， 家像个喇叭， 爬呀爬呀， 蛙牛慢慢爬。 有只熊来了， 冰蹦冰蹦， 吓人的大熊， 冰蹦冰蹦， 脚掌大又大， 冰蹦冰蹦， 大步到